是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过去只有美国的品种可以进行全机械化的播种，而在明年我国将有1000万亩耕地种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北京玉米。北京玉米是从哪里来的？对于种植农作物而言，实现机械化的难点又在哪里？日本新近拍出的一串5万多人民币的葡萄又有什么玄机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北京玉米和天价葡萄。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又在广播当中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中波88千赫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我们今儿呢节目一开始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事情啊。实际上呢，这次台风呢都已经是登陆过境了，在昨天有着60年来最强台风之称的今年的这个台风啊，叫做灿红，在浙江舟山沿海登陆。在登陆的这段时间啊，江浙沪一带的很多的一些机场大概会有这个上千个航班都已经被取消了。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候机大厅的航班时刻表呢一片飘红的状态下，依然有少数的航班进行了起降啊，比如说俄罗斯航空的航班。有网友呢在网上专门还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在机场看到俄航机组成员满面春风的走出了海关。其实呢，在恶劣天气当中起降的俄罗斯航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比如说，还有网友，他的名字叫做九龙巴士，还说全世界呢只有俄罗斯航空公司呢敢这么玩。比如说，当年冰岛火山爆发的时候，火山灰污染了整个欧洲的上空，全欧洲的航空公司啊基本上都停运了，但是只有俄罗斯航空还能继续维持西欧包括部分北欧航线的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家真的没有出事故。还有啊，再跟大家说，也是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肖二郎，他说呢，哎呀，我记得有一年啊是北京暴雪还是啥的，飞机都停了，亲戚呢从俄罗斯飞回来，整个机场啊只有他们这一架飞机降落。在入关的时候呢，边检员说，哎，这怎么回事，你们从哪儿飞来的航班还能降落啊？后来一看啊，这边检员说，哎呀，难怪我说呢，人家这是开战斗机出身的呀。到底有了台风，这航班能不能起降呢？起降这件事儿是由谁说了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请到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来和王亚楠聊一聊。亚楠你好。 易龙你好。 刚才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和您呢说了一下俄罗斯航空公司啊，在一些恶劣天气勇于飞行的一些故事啊。当然这些事儿您肯定也特别清楚，我就想顺着这些事儿来问问您，到底来了一场台风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天气，这飞机是能飞还是不能飞？这事儿谁说了算呢？为什么咱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一些航班都已经停了，但人家这俄罗斯的就敢飞啊？ 实际上这种在恶劣天气下的起降呢，实际上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值得仔细的考虑一下。 嗯， 因为像俄罗斯航班在这个台风过境的过程中它依然正常起降，它在选择起降的时机的时候就要比较讲究，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航班跟地面机场的配合要做到比较紧密。 嗯， 就是说因为台风过境它并不是风力时速始终高于安全降落的标准，它会有间隔，风力会有变化，有强有弱。那么它在这就意味着俄航在抵达机场的时候，可能它要略作等待，找一个风力稍减的时机，然后特别准确的在那个时点上降落，这样它既能在这个强台风的期间降落，又能保证安全。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机组呢，一个是对于这种恶劣天气呢，它心理素质要比较好，因为这是大环境是不好的。另外一个，你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找一个恰当的时机赶紧降落， 或者赶紧起飞。这个说明机组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嗯，水平在那儿摆着呢。 对， 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啊，在去年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报道，说有一架是从俄罗斯飞来的航班呢要降落，但是一直等北风吹过来，然后就在空中盘旋了好长好长时间，最终还是降下来了。这一点啊，我觉得得想跟您再聊一聊。刚才呢，我也跟您说了，有这网友说呢，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人说正是因为人家这个开民航航班的俄罗斯飞行员过去都是开战斗机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能耐，也有这个胆量，这说法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应该说不完全准确。比如说，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啊，确实有这个现象，就是很多大量的飞行员是出自这个空军的退役飞行员，那么他有这个丰富的驾驶经验。因为在俄罗斯来讲，它的飞行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同时有一种强悍的这种经验主义在里面，所以说它很多飞行员呢可以说是胆大心细，操作技术也比较高超，所以而且它当时的这个俄航是一家纯国营的公司，所以说它在经营方面有自己的文化，比如说强调这个准时性，对，在必要的时候它可能会这个。会给在空管上可能会对于航路的保障，这个起飞这个空域管理的资源的保障予以一定的优先。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准点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这应该是不同的一些航空公司或者不同的国家，大家的航空文化是不一样。我了解咱们的这边呢是安全是第一的，其次呢都是得往后去排。我听过一个说法，对于很多的外国航空公司而言，飞机能不能起降是机长说了算，但是咱们是由相关的航空管理部门说了算，这个说法对吗？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说法有问题，应该是都是由这个规定说了算，就是说因为民航的这个安全运营的准则是大致上在全球是通用的，比如说我在多大的风力情况下它是不允许起降的，那其实俄航也适用这样的标准，只不过是那我在这个糟糕的大环境里找一个环境相对好的满足条件的小时刻，然后赶紧完成起降，它就是这样做。 对， 所以说从大环境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我们觉得就俄航这样做呢，除了它这个出了风头之外呢，也说明它的飞行员呢在掌握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还是比较过硬的。就是在国内来讲，应该说各个航空公司呢，它在运营的时候安全都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的。 对， 包括俄航。但是呢，就比如说像冰岛火山那次，这就有差异了。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冰岛火山并不一定直接导致这个安全飞行的这种重大问题，或者说当时就导致一些飞行事故，但是这个火山灰会对飞机的这个日常保养造成很严重的麻烦，因为它可能积累在这个发动机上，那你这发动机的寿命可能要降低，清洗很费劲，然后呢这个发动机的运营成本要增高， 多花钱了。 但是俄罗斯不算，这里面就有我个人认为啊，就有着苏联时代的这种国营传统在里面，就是说我重点运行这飞机，这个飞机的保养成本多一点就不算什么，我能飞就照常飞，只要它能飞我就飞。 对，这也是您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俄航昨天呢在相关的已经停了很多航班的机场呢，他们依然赶时降下来啊。其实呢不只是俄航一家，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航班，包括国内有一些航空公司的航班呢依然也是勇于起降了。最后呢再和您聊一个问题，这种极端天气啊，比如说和它的就是起降有关的一些因素跟飞机本身有没有关系，例如说大飞机它这个体型比较大，飞起来比较稳，它就可以起降，小飞机风一大就给吹偏了，所以说大飞机它的准点性或者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会更好一点。 没错，大飞机受到这种大侧风的干扰呢要相对小一些，因为它本身毕竟质量比较大，它受风力的影响就是偏摆程度要相对弱一点，但是它在这种时速高达了这近百公里的这种台风过境的条件下，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这种大风天气下起降，虽然可能它满足安全标准，但是它已经接近极限了，接近安全标准的门槛极限，这还是要求飞行员有很棒的操作技术。因为在大侧风下操作，要求飞行员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对正跑道的中线降落。 就是我们传统时候降落的时候你对着跑道走直了就行了。 对。 但是大风的情况下甚至要求你走一小斜线、 嗯、 甚至这个飞机的脚这个机头的指向都不是指向跑道中线，要求拧着着陆，很严重的情况。 这可真是考验飞行员的这个技术啊。 对对，要求你操作的非常精准，而且做的很漂亮。 嗯，好，谢谢亚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读。刚才说了一下为什么在台风天到来的时候有上千个航班呢都被取消了，但是俄航的航班呢勇敢的降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个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比较好和地面的配合比较好，怎么说来安全都是第一位的。谢谢亚楠，送您走了，再见。 好，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请到的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来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在大风天上千个航班都被取消了，为什么俄航勇于降落呢？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呢咱们身边一些农作物的事儿啊。玉米是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过去只有美国的品种可以进行全机械化的播种，而在明年我国将有1000万亩耕地种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北京玉米。北京玉米是从哪里来的？对于种植农作物而言，实现机械化的难点又在哪里？日本新近拍出的一串5万多人民币的葡萄又有什么玄机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北京玉米和天价葡萄。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听着有着北京味道的小曲儿和大家来说一种农作物，它的名字叫做北京玉米。这实际上呢是以北京来命名的一种玉米的名字。今儿呢和大家来说一下玉米，为什么要说玉米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身边的饮食结构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吃饭的时候呢要吃主食，或者呢再说的学术化一点，这个名字叫主粮，玉米就是咱们的主粮之一。在全国呢大约是有5.5亿亩的土地面积是种植玉米的，而且也是咱们国家的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在一直以来呢其实很多地方的玉米种植呢都是得靠人工，只有美国引进的某些玉米品种可以进行呢全机械化的播种。但是到了明年开始，有1000万亩的耕地将会全机械化种植呢北京玉米，这是首个实现从播种到收获呢全机械化的国产玉米的品种。今儿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是有着这座城市的头衔的命名的玉米北京玉米，到底啊这玉米是怎么就能够实现机械化播种，为什么其他的就得人工收呢？还有包括有哪些的农作物也可以来实行一些机械化的播种。其实我们都知道用机械化呢加入到农业当中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咱们的老朋友了，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军。 嗯，北京玉米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过去呢以这个城市命名的好像一些农作物啊我印象当中至少我接触到的不是特别多，尤其呢是以首都来命名的这玉米，从明年开始呢要1000万亩耕地啊，这得种到多少地方去啊。所以呢很多全国人民大家吃玉米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北京来了， 北京 啊，北京玉米到底什么是北京玉米呢？ 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啊，也是怎么说呢，嗯，也是为了我们适应这种机械化生产而专门培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品种。 嗯 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机械化的耕种，包括采收。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品质吧。 对 啊，它可能不跟我们直接相关，就是说 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从口感上啊，甚至是风味上，可能没有跟它这个品质直接相关，但是它跟我们享受这个玉米产品这个价格是直接相关的。 嗯， 啊，为什么这样 说 呢？ 这个玉米是好不好吃放其次，好不好种、好不好收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它是可以极大的节省人力啊，提高这种生产效率啊，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玉米的生产成本。 嗯 啊，赶到我们消费者这儿，肯定它就会变，玉米产品就会变得更便宜了。 嗯 啊，是这么一个事儿。 对， 嗯， 那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那当然是， 粮食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我们还说玉米是主粮之一啊。 对， 这个从战略上来讲，它的意义也很重大， 非常重大。其实我们哪怕是你不吃玉米的人啊， 嗯， 有的朋友说，哎，我不吃玉米，我从来不啃那东西，我也不吃窝头， 我嫌塞牙，不吃。 对，对我连二面膜我都不吃啊。 啊， 那个这也保不齐你就在吃玉米的制品啊。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 比如说可乐， 可乐跟玉米， 想不到吧？ 可乐跟玉米的关系是什么？ 可乐跟玉米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你去看那个可乐上那个成分表啊，现在在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成分表。 嗯， 那成分表上写的一栏叫果葡糖浆。 对， 哎，那果葡糖浆。绝大多数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果葡糖浆现在都是用玉米做的。 它不是果葡糖浆吧？我一直以为是水果里面的葡萄做出来的糖浆，或者类似葡萄的东西做出来的糖浆。 对， 原来跟果和跟葡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都没关系啊！ 哦， 它是从玉米来的啊。 哦， 它只是说它是把玉米的淀粉转化成了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物。 哦， 啊，这个叫果葡糖浆， 这个意思 啊。所以我们几乎现在吃到的所有的甜味饮料，甚至是一些糕点里面，啊，一些点心里面，或者是说一些甜品里面，都会加这个果葡糖浆。因为果葡糖浆有一个好处啊，特别是北京这两天天太热了，是吧？ 啊， 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 对呀， 啊，吃凉的东西，这个对果葡糖浆特别有利，因为果葡糖浆里面的果糖在温度降低的情况下，它的甜度是上升的。 哦 哦，所以我们感觉到冰的这些饮料更好喝。那就是因为这个在低温下，这个果糖的甜度是升高的。 是不是说西瓜冻了更好吃，也跟这个有道理？ 对，这个也有道理啊。就包括冷点橘子更好吃，你把一橘子烘热了，你反而尝不到甜味了，这就是这个原因啊。 哎， 所以 这好。 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跟玉米都脱不了干系啊，特别是夏天喝冷饮这个状态下，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喝玉米。 嗯，平常喜欢在家里做饭的朋友，你比如说像我，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玉米淀粉， 对， 这个很重要， 对， 你要做出好菜来，那是离不开淀粉的， 对， 比如说你的勾芡， 对， 啊，你的一些这个上色，这些东西都是很必要的，啊，这虽然我也不是经常会下厨， 上色那个要炒糖啊， 啊，炒糖不是也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果葡糖浆有关系吗？ 对，又有关系了是吧？对对对，没错，所以玉米实际上是跟我们生活到今天为止真的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不仅要说直接吃这个玉米的口感呀品质如何，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获得玉米淀粉啊。 那再接着说回来，就是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以前啊很多农民伯伯种玉米的时候呢，用的是美国的种子，明年开始呢将会用咱们的种子，带着北京啊首都这头衔的北京玉米。 对， 为什么人美国的玉米就可以适合机械化耕种？咱过去除北京玉米之外的玉米就比较难呢？ 对，它这个适合机械化耕种的玉米有它自身的特点，就是说它这个胚乳是比较硬的。什么是胚乳呢？其实就是我们吃的主要的玉米粒儿的构成了主要那部分， 就那个黄粒儿呗， 黄色的啊，黄色的或者白色这部分，除去那一小片儿那个胚，胚芽这一部分啊， 对， 剩下的这都是胚乳啊，胚乳这部分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呢，就像我们吃的这个水果玉米是吧？我们在吃很老的水果玉米的时候，它依然很软，吃了一咬，那个汁水啪就爆开了是吧？ 对， 你说这样的玉米它怎么能机械化去收割呢是吧？你本来想收玉米的，结果收了一桶玉米汁回来，这是不行的是吧？啊，我们总不能田里面都是玉米汁呢。 所以第一点它得够硬。 对，它得够硬，一个是它收获，一个是它播种， 啊，另一个是它播种的时候也要够硬。 嗯， 它必须是机械，因为我们要用机械去拨它的话， 嗯， 你不能太软了，太软了那个机器它又不像我们的手这样轻柔把那个玉米粒放上去。 对，机器 是 用 机器咔咔咔咔，它固定的这种力道啊、频率啊放。如果你太软的话，万一被这个传送机器压碎了，或者说压的破损了，这样都会影响它发芽率啊。所以不管是从播种来说，或者是从收获来说，这种硬质的胚乳都是对它机械化的这种生产是有利的。 嗯，你刚才说了硬度，光有硬度就够了吗？ 当然了，这个硬度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性状啊。当然了，这个东西之所以它能机械化，可还要跟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特性有关系，比如它发芽率比较稳定， 嗯， 啊，这个也很关键，是吧？因为我们通常在播种的情况下，人工耕种的情况下，通常会一个窝里面会放几粒种子 啊，不止一粒啊， 不止一粒， 这么多是 为 什么 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东西你播下去以后啊，你要保证这窝里面就是这一片，比如说我们一平方米的地，打个比方啊，一平方米的地上我们要长至少长两颗玉米出来，是吧？但是如果你播少的话，只播了两颗进去，只播两颗进去，如果这个种子的发芽率或者说它的成活率没有那么高，它中间死掉了一颗，这就会带来麻烦啊。本来应该生产两颗的地方就变成了只生产一颗了， 所以我多放点种子，认为是为了让它更保险。 对， 那问题就来了。 对 啊，问题来了，是这样的，万一我放进去这三颗种子它都长出来了怎么办？ 所以就得尖苗啊，就是如果多的话， 我要给它咔嚓了是吗？ 对，我只能尖苗了。 哦， 就是特别多的情况下我只能尖苗了啊，只能是这样做。就是说在作物，在我们农作物生产上有一种操作方式就叫尖苗。 哦， 啊，为什么我们 把它歼灭了？ 对，它不是那个歼啊，不是歼灭的歼，是间隔的歼。 哦， 叫 尖 苗， 这个尖， 要让它留足间隔。哦啊， 来跟我学间隔 啊，间隔啊， 间苗 啊。 嗯， 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在市场上，很多时候，特别是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吃到一些这种没有长大的大白菜，或者我们干脆就叫它小白菜了，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是吧？ 到底有没有小白菜这个东西？ 小白菜就是没有长大的大白菜， 就不分什么大白菜、小白菜。 对， 不像是那个熊猫的领域，大熊猫和小熊猫完全是两个 物种。大熊猫和小熊猫那完全是两个物种，但是我们通常吃到的小白菜就是没有长大的大白菜。 哦， 啊，这个是这样子，我们吃到的那种就是多数就来自于间苗这个行为。 哦， 啊，就把这个多余的都拔掉了，因为我们播种的时候可能播得很密，我们不能让它一直这样密的长下去，是吧？玉米也同样是这样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发芽率稳定，非常稳定啊，能保证这个肯定能长出来，那 OK， 那个我们在做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就会在固定的这种 一个坑就放一粒， 啊，对，一个坑就放一个啊，然后还是固定的间距啊，固定的这种它有固定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区域。 哎，这样也好，其实也节省成本。你看你一个坑要放三个种子或者四个种子，现在一个坑就能放一个。 对， 那你一下来省不少钱呢。 对，那这是省不少钱的。 你对于农业而言其实最终算的也是一笔经济账。 对， 那接下来问题是当这些玉米长成了以后，它们是不是也得长成近似的规格，不能是大的太大小的太小，这样的话利于机械收割。 对，这个是必须的，它个头不能说哦特别说一个巨大，一个长了一米多长，一个长了10公分。 嗯， 你说这机器怎么设计啊？比如说一个粗一个细，这也不行，它会有一个比较大致均一的这么样的一个个头，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流行过一段那个削苹果机。那个削苹果机就挺有意思的。 对， 那个削苹果机必须你用那个个头特别标准的上去，它转着才能削啊。 哎，因为苹果长得不够帅气的话就不行 了。对，还削不了啊，这个要么是削不着，要么是把肉给削完了，是吧？这事儿是挺，就跟这个是类似的道理。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除了它长的这个个头要均一，它本身这个玉米也要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个皮儿啊，我们叫这个包叶，就外面我们吃玉米的时候扒掉那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这个包叶是它需要比较容易扒开，不能像传统的玉米那样 就包得死死的。 嗯， 啊，否则的话，你收割的时候，实际上现在联合收割机去收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只收回来那个玉米棒子，而是直接把上面的籽粒都脱下来了。 对， 啊，所以它必须容易把这个外面这个包叶扒开， 对，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样结构。 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有多少朋友，大家偷过玉米， 偷过玉米。 我小的时候就偷过，反正我印象 烤过是吧？ 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有一些玉米那个叶子包的我最后都已经，人都已经快累了，还没有全包完。就是你从那个，就是跟菜市场买的不一样，菜市场人家基本上都帮你把叶子包的差不多了。 对 对, 对, 对， 你要直接从那个玉米杆上掰下来的那个，你要包好多叶子才能包出来。 对，没错没错。 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是的，是的。 所以说对叶子也是有要求的，不能长得那么密那么多。 对对对，而且不能包那么紧， 嗯， 你要是包得太瓷实了啊，像卷心菜一样，慢的包得瓷瓷实实的，这样对机械收割其实就是不利的了。 嗯，哎呦，所以说能够满足机械收割标准的玉米，也是一个不容易的玉米品种啊。 没错。 那再咱们把这话再说得远一点啊， 嗯， 那在农业领域能够满足机械化种植和收割的东西，是不是也不是很容易做到？它得有很多硬性要求吧。 对。到目前为止全程满足啊机械化种和收的这种作物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 嗯， 应该说在我们的主食作物里面，其实完全实现啊这个机械化种和收的，也就是玉米和小麦 啊， 可以达到完全的这种种和收，啊， 水稻都不可以， 水稻都不可以，水稻是不可以完全的做到，就是全程的这个机械化的管理。 那照你这么说，水果就更不可以了 啊。水果，嗯，对，水果的采摘也是一个比较费事儿的事情，是吧？嗯，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研究这方面机械的专家，大家真的可以去想一想。我个人认为有很大的市场。 对， 因为不，今天我上节目之前呢，还给我之前啊，工作过的浙江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前两天呢，不是有台风吗？我们今儿节目一开始也说了，说今年这台风来得早，好多浙江的果农啊都因此受灾了。 嗯， 他们原本想着这果子在树上再挂个一两天， 对， 接下来呢糖分足了能够卖个好价钱， 嗯， 结果啊这一场台风来了以后都没了。 嗯， 当他们知道来台风的时候呢，想去收，你想那大果园你哪来得及收啊。 嗯， 但如果这个时候要有收果子的机器的话，咔咔咔咔咔， 嗯， 这个损失不就免除了吗？ 机器确实是存在的。嗯，但是 哦，有的是吗？ 是有的，但是它不是说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啊，长了好多机械手， 像那个联合收割机一样，只要开过去就地就平了 啊，你开过去然后果树都成秃杆了，把果子剁下来是吧？ 然后呢还出好几个口，这口出果酱，那口出果汁，还有一口出苹果，还有一口出打过蜡的苹果。 好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整果树是吧？你总不能这样搞果树吧？你这样搞果树，你明年还指望着它结果不结果啊是吧？ 所以不能用机器的原因是它会对果树有伤害。 对，会有一定的伤害啊，所以比较小的伤害就是模拟我们去摇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去把它震下来啊，有摇或者摇下来。 嗯 啊，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比如说这个柿子熟了或者枣熟的时候，看那上面挺漂亮，咔一摇，然后就会有可能会掉下来啊。 那摇树不伤害树吗？ 嗯，看你摇的这个幅度大小了是吧？ 哦， 或者说震动的这个，它也讲究这个震动的这个幅度啊，震动的频率啊，这都有讲究啊。 所以你说现在很多收果子的机器，就是农民伯伯把它放到树旁边，他伸出两个机械手抓住那个树，咔咔咔咔在那摇是吗？ 真的是这样摇 啊！这就是 真的 这就是收果子的机器啊！ 真的是这样摇， 就好没有创意啊！ 对对，就包括葡萄也有这样的。 那掉下来砸坏了怎么办？ 你底下肯定有得承的，得拖着它呀！你不能说你让它直接掉到地上是吧？你得有拖着那个收的，在哪儿摇，你在哪儿得接着它。 那比如说这是一棵枣树，下面有一个机器， 对， 咔咔一摇，那枣就像下雨一样的，咚咚咚咚咚，全都下来了。 对，你肯定有收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弹性的一个网， 下面还得先支个网， 对 对, 对，或者是弹性的这种漏斗什么的，你得把它接下来是吧？你不总不能全都掉地上，你再拿一吸尘器再去吸，这就不行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还是不够先进啊。你未来要是能够大家真的模拟人的那个状态，把它就是剪下来。我之前我上网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德国的这个工业设计啊，太厉害了。 有人呢就做出了那种可以收草莓的机器 啊， 它那个草莓就种的时候你能看到草莓都是一边高， 嗯， 然后那个机器就有点像那个拖拉机似的，然后还特别高，一个人坐在上面就开过去，开过去之后呢，那个原本是红红的草莓开过去之后就木有了，然后出来的都是已经剪下来的草莓，哇，那真的特别厉害。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成本也会很高，比如说那个机器， 对， 然后你是不是对于整个的种植条件要求都是很高？ 对，你这个就要求你种植，嗯，刚才玉龙提到了你统一的高度， 嗯 啊，统一的宽度， 嗯， 行距，然后包括草莓的这个高度， 嗯， 草莓植株本身的这种形状都有要求， 所以这个对于种植的农户的要求也很高。 对 啊， 对， 你想要整个的农业机械化，不是说机械到了就可以。 对， 其实人的要求也更高。 对， 这关于人的要求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啊，这也是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新闻。 嗯， 根据呢日本媒体的报道，不久呢在日本某一次拍卖会当中，有一种葡萄叫做浪漫红宝石参加了拍卖。 嗯， 在这个红宝石当中呢，拍卖其中有一株是拍出了100万日元的价格，就是这一株葡萄100万，大约呢是合人民币5万多。这个价格呢已经是超出了去年55万日元的价格，就等于说翻了快小一倍了。 嗯嗯， 这个葡萄呢，一串整个是有26颗啊。换算下来人民币一颗大约是1980啊，只要1980你就可以尝一颗， 买不了上当也买不了受骗是吧？ 这还叫买不了上当？1980买一颗葡萄还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啊？那你解释解释，这葡萄为什么会卖这么贵？ 哎，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商业行为了啊。就葡萄本身而言。嗯，跟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昂贵的食材一样，比如说金枪鱼，是吧？很多我们都知道，日本也在拍卖这种金枪鱼，经常他们的那个水货市场会拍卖金枪鱼，一条金枪鱼也是这种几十万啊，甚至上百万的这种价格在拍卖。 嗯，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是一个市场的行为， 但是跟金枪鱼不一样。金枪鱼这个东西你人没办法养，它都是从海里捕回来的大鱼， 可以养了。 啊，现在都 可以 养了，是吧？ 现在可以养 了。那刚我当我那段没说，野生的金枪鱼没有办法养。 嗯。 大家捕回来的捕一大的物以稀为贵， 嗯， 但是葡萄不一样，葡萄人是可以种 出来的，可以种是吧？ 对，是因为它这个葡萄，比如说它这个品种很好吗？浪漫红宝石， 嗯， 还是说它这个葡萄有什么新科技？还是说这葡萄是全世界最甜的葡萄？ 嗯，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我也没尝过这个葡萄，我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很客观评价。 嗯， 我得到所有信息也是从网上得到的啊，就是说它的报道，嗯，它这葡萄据称啊是。甜度非常高， 嗯， 色彩非常好， 哦， 啊，然后当然他没有说任何保健功效啊， 嗯， 这个商人还是很负责任的，没有说你吃下去这一颗葡萄百病全消了， 良心商人， 对，他没干这事儿啊，啊，只是说这个葡萄确实很漂亮啊，嗯，很诱人， 对， 啊，然后今年可能也就生产了这么几串 啊， 你就看着办吧，如果你愿意享受这么几串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葡萄，你可以啊，就好像我们每年热炒那个 龙井 啊，对，我就想说这碧螺春啊， 哦， 这个采下来的那个古树茶啊，又是顶级的老师傅炒的， 嗯， 你愿意去享受这个东西 ，OK， 那你是可以享受的。至于说它什么神奇的功效吗？那我们就不用奢望了。 啊，葡萄也是这样啊。 嗯， 但我之前我跟你聊过，你还跟我分享过一个知识，说我们现在国内吃的很多的葡萄的品种是日本人培育出来的。 嗯，对对，就比如说像飓风这样的葡萄，本身它就是我们日本的这种园艺工作者培育出来的这种品种， 嗯， 非常优秀的品种啊。它实际上是欧亚葡萄和美洲葡萄的一个杂交种啊。做出来这种杂交的品种， 嗯 啊，特别适应我们现代人这种口感，或者说我们的消费需求， 嗯，就特别甜， 对，特别甜， 而且吃起来还有那个葡萄的香味， 啊，对， 哎呀，希望咱们的园艺工作者未来也能培育出更多的这种品种来。 对，我们曾经不是报过这种新闻吗？ 嗯， 把那个科研的那个葡萄偷走了，然后吃下去了，添加了葡萄。 哦， 我们的园艺工作者确实也在干这样的事情。 继续加油！ 啊， 你看，就像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北京玉米一样。 对， 以后 北京葡萄， 哎，这个北京葡萄除了种出北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对， 大家都可以吃到北京葡萄， 对 啊，北京一系列。